在树荫在花中在枕头上面，甚至千香兰花开在我心间，构思雨如落尽白如雨秋生人半双眼睛 只为千里。

小姐，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？ 有啊，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。 哦，好，谢谢。 不会。 走廊灯关上，书包放，走到房间窗外望，我香港买的书，一本名叫半岛铁盒，放在床边堆好多，第一页、第六页、第七页序，我永远都想不到陪我看这书的你，我要走，不再是，不再有，现在已经看不到，铁盒的钥匙孔，透露光看见它修了好久，好久好久，外围的灰尘包围了我，好暗好暗，铁盒的钥匙我找不到。 让我遇冷，你和我冷。 睁开眼，转了几圈，和时光大和解。别忘了有多累，有什么缘，和谁说了再见。看曾经无解，换来了解，那青春的岁月。就像再见说了再见，重复画面红了眼。就像时间换了时间，潮湿季节更了钱。在未来和未来的那一天，我想昨天 是他的王国，飞

三十秒能做什么？ 能跳绳224次， 能说130个字， 能让世界听见你。 经典969高效传播平台，969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-2200。 嗨，我是英奇，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，发送两个字主播就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了。我会定期组织一些有趣的活动，有机会和大家面对面进行互动哦。节目当中欢迎你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互动留言，现在就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吧。 跟团游太累，自助游太烦，定制旅游 以前都是自己炖燕窝，一忙起来就没时间，还好遇到小鲜炖鲜炖燕窝，一瓶足含一盏干燕窝，当天鲜炖，冷鲜配送，零添加，让我不管有多忙都可以享受到一份新鲜营养又好吃的燕窝。 吃鲜炖燕窝，找小鲜炖，销量突破180万份，天猫京东搜索小鲜炖，仙女的鲜哦。 机会不能等，时间不能等，优惠不能等，超前一步的行动不能等，进阶沃尔沃置换正当时，沃尔沃北京置换专享政策限时开启中，最高置换补贴18000元，同享3年无忧购车计划，详情请洽沃尔沃经销商。 这里是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 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，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969。 Thank you.

穿过陌生人潮，搜寻你的脸。有人走的匆忙，有人爱的甜美，谁会在意擦肩而过的心碎？哦，从小东路走九遍，脚底下踏着曾经你我的点点。我从日走到夜行，从灰跳到黑，我多想跳上车子离开伤心的台北。从小东路走九遍，穿过陌生人潮，搜寻你的脸。有人走的匆忙，有人爱的甜美，谁会在意擦肩而过的心碎？从小东路走九遍，穿过陌生人潮，搜寻你的脸。有人走的匆忙，有人爱的甜美，谁会在意擦肩而过的心碎？

什么心间难解，竟然你离不开这一切，只是你身在诱惑的街，只是你身在沉沦的午夜，夏里的狂野最真实与幻觉已无分别。这样深的夜，下过雨的街，连星光就要熄灭。 我是周杰伦，嘘，耳朵靠过来点，我跟你说个秘密哦，那就是已经是下午2点喽。 速度，高度。